上。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个主题叫做东西南北同说相声，说学逗唱其乐融融，相声名家在各地生根开花结果，哎，形成了不同地域风格的相声特点。那么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扎根在甘肃的几位相声名家，那么要为您介绍常宝林。常宝林是常家第二代演员，他的父亲是常连安，兄长是常宝坤。常宝林8岁的时候拜侯一晨为师，专攻相声，在北京、天津等地演出。他的表演呢，口齿清晰，火候恰到好处。1956年的11月，哎，为了支援大西北的曲艺建设，调入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说唱队任队长。1985年从甘肃省曲艺队退休。可以说呀，常宝林在那里挥洒了艺术青春，也在那里培养了甘肃的相声新人。和常宝林搭档多年的是全长宝先生。哎，全长宝先生呢是郭启儒老先生的徒弟。上周呢，咱们听这个相声老演员张铁力先生介绍过，全先生呢也是当年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全先生到了西北之后呢，在很多地方都演出过，还到过新疆，是一位非常博学啊，同时也是提携后进的老先生。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常宝林、全常宝合说的《天王庙》。 这个说相声的，就是有一样缺点。 哪个缺点？ 文化不高。 一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 我念书日子很少。 哦，你念过多日子书？ 2年。 你看看，2年书，你就是用心也不够用的。 2年还没完全念书呢。 还干什么来着？ 身体不太好，性病。 病了。 2年之中，我就病了1年零11个月。 那才念1个月书， 还逃了29天学呢。 哦，就念1天， 那月还是小金。 他一天书没念，你呀也是文盲。 你才文盲呢，没念书啊！就凭我这文化，我没念过书。 我上过学， 不过在我念书的那个时候啊，我不用心就是。 为什么呀？ 我念的这书没有兴趣。 念什么书？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六言杂字、诗书一理、春秋，经念这书。 哦，5经4书。 念着念着脑袋都疼了。 是啊。 嗯，感觉没有兴趣。 可不是吗？ 也不太理解，那是人之初。什么叫人之初啊？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还狗不叫，性乃迁。越念我越糊涂了。 来改革了。 改什么？ 改国文国语了。我赶上几篇还算不错。 哦，比这个通俗点 啊，也没多大意义。 嗯， 这词句好念。 是啊， 好记。 什么词儿？ 人手足刀尺，大山小石，人有鼻口耳目，眉在目上，耳在两边，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兄弟比我小，哥哥比我大，爸爸比母哥仨全大。 这全是废话， 这当个通俗啊， 哎，一懂 没有多大意思啊， 不是吗？ 你拿从前这个小孩来说呀，可是要比现在这个小学生，那可就差远了。 那社会教育有关系啊， 社会有关系。 嗯， 在我小时候就那么傻傻呵呵的。 是啊， 现在你看这个小孩可别聪明， 嗯， 教育的也好，小孩也听话。他脑子也快。 那现在人类进化吗？ 第一小学生懂得卫生， 嗯， 他知道干干净净的，兜里的老干小手绢有鼻涕擦擦，在搁兜里头，天冷小口罩戴上， 习惯了。 大人卫生，小孩习惯，有好处啊， 对，对身体有好处。 你给他讲道理，他明白，他就知道。 对， 在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什么叫口罩？什么叫手绢？不懂。 你们家里也没有。 那鼻涕都过河。 过河 啊，那鼻涕都过这道小河。 哦，这嘴叫河呀、啊。这词汇咱都不懂。 这个鼻涕出来怎么办呢？有主意。 擦呀。 不擦。 怎么办呢？ 往里吃了。 啊，一会儿还流出来呀、 啊。实在吃了不进去了怎么办呢？还有高明的办法。 什么办法？ 拿着俩袖子蹭。 你说这鼻子干净的了吗？ 您家这倒省事了，你不管你的衣裳脏不脏吗？ 不讲卫生， 穿青丝布大棉袄啊，没过两天就这袖子成大段子。 是啊， 锃光瓦亮。 哦，一定都抹这儿了。 啊。天儿这么一冷，这儿这么一冻，整一大布底儿似的。 哎呀， 再说裤子也不系结实了，老在胯骨这儿秃噜着， 多难受！ 难受你系系也不懂系呀、啊。也有主意， 什么办法？ 拿着俩胳膊往上拱。 那一撒手不还掉吗？ 掉还拱啊？走道也不老实。 是啊， 在上学的时候都横着走。 什么模样？ 上学的时候就这下，三二位走了，上学的 这是什么帽子呀？ 要不怎么说是那会儿那小孩是傻傻呵呵的。 嗯， 我上学就在北京。 在北京什么学校？ 北京城外的一个庙里头。 啊，那不是学校。 哎，跟他们凑合是。 啊、 嗯，这庙里头啊是个天王庙，后边呢就是泥胎偶像。 都有什么神像？ 大殿里头有四大金刚。 哦，封神演义上那几位。 哎，对，什么摸了青，摸了红，摸了海，摸了兽啊。 啊， 个挺大大泥人啊。 这叫神像。 哎，有什么抱着琵琶的？还有抱着伞的， 嗯， 就那位像。 哦， 可是前面呢有三间房子呀、啊，哎，是我们的学校。 嗯， 在外头一边一棵大树，头里有个大影壁墙，挺鹤溜。 哦，挺宽敞。 我在这儿上学， 是啊， 我也够淘气的。我那会儿也就这么着。 嗯， 我们老师这打扮可乐。 怎么？ 穿着那袍子跟我这差不多。 哦， 外边可还有个马褂。褂。 嗯。 戴着墨光眼镜，这么大个儿， 嚯、 哦！瞧人的时候不在眼镜里头瞧， 哪儿瞧？ 就在眼镜外头瞧。 这眼镜戴不戴不吃劲， 着急道也好。 怎么？ 稳稳当当。 什么模样？倒是够稳当的， 多了多岁儿。 哦。 我们老师这样好， 哪样？ 身上没虱子， 有虱子呢， 都给抖了下去了。 那抖了得下去了。 到了中午有一堂课， 什么课呀、啊？ 睡午觉。 哦，让你们休息， 不是让我们休息， 照顾你们身体健康。 老师胖，他到时候困，他 他趴在那儿睡着了，我们再一闹他，再一嚷嚷，怕吵他觉。 嗯， 他也叫我们睡。 那你们睡得着吗？ 睡着了，不睡觉打手板啊。 嚯、 哦，睡觉 够厉害。 一会儿呼呼呼他睡了。 你们呢？ 我们俩睡得着，小孩淘气。我那会儿带头， 嗯， 我都给调出去。 干嘛？哦，外边玩去。 外边那大树底下多好啊！ 那倒好，省得挨打。 凉凉快快的，下一天也有意思。我们一瞧，卖凉粉的来了。 嗯， 哎，卖凉粉的，来来来，多少钱一碗？四个大碗。哎，几袋钱的吗？ 我看你一个大碗， 你有没有？刚才给我俩大碗，我花了一个。啊，行，一个也行。来来来，凑去。我们四个小孩瞅着四个大子儿，哎，找着，我给我们搁点醋啊，满满当当的一大碗。哎，你们站好了啊！ 嗯， 我出主意啊，咱们这么喝，咱们是一人一口转着弯喝。 好， 喝到他那儿没有了，算他倒霉。 哎， 好不好？我先喝啊， 这可不规矩。 我刚要喝，哎， 怎么了？ 旁边那傻子过来了，妈，你先喝呀。那可、个、不行，哼！你瞧你多大嘴啊！啊，对了，吃龙虾的半碗下去了，转到我这儿没有了。我也花一大子儿，不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咋这么聪明的？ 我先喝，嗯，你先喝，凭什么你先喝？为什么你先喝？你嘴大。跟你这孩子，你嘴大，你瞧外边大，是里边不大。 有这 种 嘴吗？ 不行，不管你里边大不大，你嘴大，反正孩子太讨厌。你瞧我嘴大，我捏着半拉喝，行不行？ 那你喝得进去吗？ 哎，旁边那俩小孩也明白了， 嗯， 他也过来了。哎，对，我先喝吧。不行，不是你嘴大，我先喝。 非打起也不可。 不，你先喝，你这么讨厌，瞧你这鼻涕，这。去去，他、啊、他、啊啊、不行，我先喝，我也先喝，那我也先喝。好，我们四个人倒了， 啊， 正倒着乱呢，坏了， 怎么了？ 老师出来了， 怎么挨打？ 干什么？啊？为什么这么讨厌？睡觉不睡，外边怎么捣乱呢？哦，这喝凉粉啊，这可不行，这个凉粉小孩不能喝，喝完劳毒死。你们不能喝，拿过来我喝。 老师给喝了， 他也喝了， 喝这老师更没脾气。 他刚睡完呢，梁叔叔来碗凉粉儿，喝完了他回去了。 嗯， 我们四个小孩差点没打起来。 是啊， 你倒霉吧？你不让我喝，你说我嘴大，你看他比我嘴还大。 一口全喝了， 一口甭打算喝了，倒霉吧？那怎么办呢？干脆咱骂他。 骂老师啊？ 嗯， 那哪那么大胆子，非该打不可呀、 啊？不敢，您怎么？小孩也有主意啊。 怎么办呢？ 拿炭条往那影壁墙上写。 写什么？ 一人写了一句啊，哎，还挺有意思。 写的是 当时的灵气啊。写完了之后，谁要是一瞧，就知道这学校里头老师和学生两本了。 是啊， 哎， 写的是什么？ 一人写了一句，一句四个字。 嗯， 那大伙过来了，我写。哼。弟兄四人，小孩四个人吧。 哦， 哎，我写，共凑四文，四文钱吗？ 嗯， 对，我写，买碗凉粉，我过去了，献上独吞。 好啊， 写完了，把餐条都给扔这儿了。 嗯， 我们就走了。这四句很有道理啊，弟兄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 简而明。 谁要是一瞧见，谁也明白。 哎， 我们刚走啊，打这儿路过四个大学生。 嗯， 四个学生呢，走到哪儿都好留个纪念，几首诗啊，签个名啊，好留个纪念。 嗯， 走到这边一瞧，哎，别走了， 你看看， 这庙里头还有学校，什么？哦，天王庙啊， 嚯， 仪态偶像还真不少，这四大金刚。来吧，留个纪念，写首诗。对，咱们一人写一句啊。这儿有个炭条，哎，我先写。来，天王庙内大法身， 大法身 啊， 他说你才偶像吧，大法身， 那法身倒是不小， 老二也不加思索也写出来了。 写的什么？ 身穿铠甲似龙鳞。 哦， 身穿的衣裳也好看。老三你写吧。 对， 我写。我写什么呢？个儿可真不小，脑袋倒有麦斗大。 我说的也是泥胎。 哎，说泥胎偶像脑袋大跟麦斗似的嘛。 啊， 老四过来了，你们都写完了我还写什么呢？脑袋大，脑袋大吃的多。 嗯， 吃的多拉的多，拉屎一摊15斤。这都挨得上吗？哎，甭管他，甭管，走走走，这哥四个走了。 啊， 麻烦了。 怎么麻烦了？ 我们小哥四个写的这四句在下边， 啊， 他们写的这四句在上边。他们四句，我们四句，不是8句吗？ 啊， 他都连在一块儿了， 有， 就跟4句一样了。 是啊， 老师出来这么一念呢，差点没把鼻子给气歪了。 怎么？ 哎呀，谁在影壁墙上画了个乱七八糟啊？哦，这是诗啊。 嗯 啊，很好，我看一看。天王庙内大化身，弟兄四人。哦，很有道理啊。对。这儿就是墨家四将， 还要讲 四个人，身穿铠甲似龙鳞，故凑四文。 这句话就不通了， 凑四文钱干什么？脑袋倒有麦斗大，买稳两本。这个大脑袋和两本呢？ 他不懂啊。 拉屎一摊15斤，先生独吞。 以上您听到的是常宝林、全常宝二位合说的相声《天王庙》。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常宝林、全常宝合说的报菜名。 这回这么着吧， 怎么着？ 我请您吃个便饭得了，怎么样？ 想不到你会出这血，你请我吃饭 啊？ 吃什么？ 我请您吃南北全席。 那 怎么样？ 南北全席。 嗯， 你吃过吗？ 哎，我没请你吃过，我请你爸爸吃过。 请我爸爸吃过南北全席。 嗯， 请他吃的什么？ 我请你爸爸吃的是蒸羊肝， 嗯，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湿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柿角，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拔，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骨，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金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田鸡，烩活翅子，清蒸翅子，炒飞行，炸汁炒排骨，清蒸酱鸭柱，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灰椒白，茄干晒鹿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许汤，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许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丝肉烀肉扣肉松肉锅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吃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穿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麦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穿火鲤鱼板鸭腿子鸡你爸爸吃完了一妈子心服 他饱了 撑死了 撑死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林全常宝合说的报菜名从这个段子当中呢能听得出来常先生非常扎实的基本功舞台上的张力也体现了常式相声或者说常派相声擅长贯口潇洒爽利的特点好下面我们请您听一听常式相声的第一代也就是常宝林的父亲常连安表演的小段文昭关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大部分时间为多云到阴的天气，体感较为舒适。夜间到明天白天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预计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雨，驾车要注意安全。降雨还导致气温有所下降，明天最高气温25度，早晚气温更低，有些凉意，出行要注意调整着装。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转阴，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8到1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差，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未逊，读过的八卦官。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全国各地的相声老艺术家、相声新秀。上半段我们听了常氏家族的常宝林先生和他的搭档全常宝先生的段子，他们二位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支援甘肃的曲艺建设，调入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说唱队。同样也是在1956年支援甘肃曲艺建设的还有一位相声名家连孝坤连先生，他是马三立先生的高祖。当时呢去了一大批人，相声名家连孝坤、常宝林、全常宝，还有非常有名气的河南坠子艺术家徐玉兰，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流派京韵名家小应霞，还有郭元喜、李中元、王玉如等等，哎，都相继来到了兰州参加曲艺建设，也深得当地的听众、当地的观众的喜爱。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使得甘肃的曲艺界，哎，在全国这水平啊，都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当然，他们当中有很多艺术家后来回到了天津或者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甘肃的曲艺建设，哎，一直都很好，一直到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甘肃省的这个曲艺队还是走遍了很多地方，巡演是走一处红一处。说到常氏家族呢，常宝林先生是支援甘肃了，那么还有常宝霆先生是在天津继续发展，成为了天津相声界旗帜性的人物，举足轻重。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常宝霆和他的老搭档白全福二位合说的《诸葛亮遇险》这个作品，我们最近播的比较少，请大家来欣赏二位名家的表演。 这场是我们两个人表演一段相声，